深入学习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革命业绩，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先军革命领导的中央研究讨论会1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金济南同志、中央和平壤市的党、行政、群众团体、武装力量机关、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党干部培训机关和革命实际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上发表一些论文，深入解析和论证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主体革命事业所建树的不朽革命业绩，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光辉的继承，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事业的卓越领导能力，以及在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走至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方面的任务和途径。